那么如果听众朋友比如说想了解更多的一些典型的病例哈，我们目前呢也是集结了一个小册子叫健康管理案例的实录，那如果大家呢想进一步的了解也可以免费的来领取哈。我想这本书呢对于大家的这个启发呢应该说还是挺大的啊。好，我们的免费领取的这个电话呢是8886-4417，8886-4417。其实呢像这样的典型事例还是蛮多的哈。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听了这样的一些例子以后呢，对于每个人还是有启发的。 对，您就像蓝阿姨哈，赵老师，他就说到他的症状哈，他有一个典型的症状，就是说他的这个腿呢是化环，就是说他的这个腿呢是不听使唤的。哎，那当然了，小中风有很多的症状哈，有的人可能是这个，一过性的眼前发黑呀，或者是一过性的语言不清楚啊，或者是听力的障碍呀等等哈。那么这个症状的不一样啊，证明他堵的那个血管的位置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蓝阿姨的这个腿化环，就是这个腿的不听使唤，还有我们的手的不听使唤啊，有的人是这个一侧的肢体，也或者是左边的或者是右边的这个手和同一侧的这个腿和脚不听使唤啊。那其实这样的半身的这个麻木呀，手脚不听使唤呀，这个很有可能是我们的椎基底动脉堵了。那么比如说有的人这个眼睛的一过性的黑蒙啊，视物不清啊，还有这个一过性的语言不清啊等等啊，还有这个听力的障碍等等这方面的问题呢，那他很有可能是这个颈动脉堵了。因为颈动脉它上来以后呢，它是给我们头面部这个地方供血的，那么这个颈动脉的堵呢就会造成我们头面部的这些五官的功能的障碍，比如说眼睛突然一下看不见了，比如说这个语言突然一下不清楚了，心里想表达的这个语言就是表达不出来。但是蓝阿姨的这个呢，她的这个腿化环，就是她腿不听使唤了，那就说明他的椎基底动脉呢堵了。您看他在节目当中呢也叙述到了，说我这个椎基底动脉堵了，然后医生呢也这个通过血管造影呢也查出来了，然后说给我这个放了支架了，然后他自己说为什么放了支架过几天我腿又不听使唤了。实际这个放了支架呀，只是把这个血管呢局部的那一块堵的地方给它扩张开了，但是呢这个椎基底动脉再往上走的时候，其他的地方有没有堵呢？对吧？哎，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我们这个支架呢不能解决我们全身各个地方血管堵的问题，它能只能解决局部的一个地方血管堵的问题。 那也就是说做了支架呢就不能够说一了百了了，就一切问题全都解决了也不能这么说，是吧？ 所以说呢，就是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要抗动脉硬化，就是我们说的要用到茶色素，要用到这个抗纤维化啊，也就是抗血管的纤维化嘛，这就是抗动脉硬化嘛。同时呢，还要很好的控制我们的血压。您看蓝阿姨呢，也是她用到了我们以三七杜仲为主要的两味中药的这个中药古方哈，就是它是那个宋代的名医雅祥的这么一个方剂嘛。首先把我们的血压平稳好，同时呢再配以这个茶色素来改善我们动脉硬化的这个问题，同时呢配上这个抗纤维化啊，把动脉硬化的问题解决了，那这个时候呢蓝阿姨的问题呢也就得到了解决了。 所以呢蓝阿姨呢通过三七杜仲这样的方案，以及呢调整啊这个心脑方面的茶色素还有抗纤维化哈，使她整个的身体状况呢得到了一个特别大的改善啊。那如果呢大家对此感兴趣的话，那么目前呢我们正在啊举行这个三七杜仲为主的这个方案哈，以及呢调整啊心脑方面的茶色素还有抗纤维化等等方案的一个体验活动。那如果大家呢是打进电话的前二十名听众朋友都有资格来进行体验的，所以呢这个机会真的非常难得，所以大家8:30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8886-4417，8886-4427。